白毛 白毛 厨房 厨房 长廊 长廊 蟾蜍 蟾蜍 重叠 重叠 重阳 重阳 童年 童年 儿童 儿童 抬头 抬头 蓬莱 蓬莱 频繁 频繁 平常 平常 平凡 平凡 埋藏 埋藏 繁忙 繁忙 明朝 明朝 人民 人民 民族 民族 流行 流行 时髦 时髦 食堂 食堂 轮流 轮流 联合 联合 凉席 凉席 文明 文明 文学 文学 完全 完全 完成 完成 廉洁 廉洁 原则 原则 鱼塘 鱼塘 游行 游行 遗传 遗传